節目名呢就叫做正正經經悶到抽筋，講到就講唔上抽筋， 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上流唔到 絕對離地，正正經經悶到抽筋， 講 人 講多 講 多講 冇 人講冇人 上流 唔 到 絕 對 離地。播 一 首《Bohemian》頻道， 播一首《Bohemian》頻道，係啊 係啊，播一首《Bohemian》頻道，唉 ，Round Table 咪最好咯， 堅離地 BB 頻道啦。 开心，因为将军翻嚟啦！ 四面受敌，八面厄拉，我系厄拉一周主持傲将军。你听紧嘅系 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每一间上市公司集团都有一个故事，每一只股票背后。都有无尽故仔，罗尚佩 Eugene 以古为乐，以古为鉴。星期二晚，今日讲古仔。 好啦，哎呀，今个礼拜嘅今日讲古仔咧，就提早咗一日嘅。 嗯， 咁啊，点解提早一日咧？就并非屎忽闲，因为星期二咧我就未必得闲，咁啊，所以我就同阿迪讲，不如早一日啦。咁、 嗯、 啊，另一個原因咧，就係、是、其實近呢幾日咧，依兩三日咧，我好想寫篇嘢嘅，就叫九月激戰嘅嚇。咁啊，諗下諗下寫出嚟擺落 Facebook 咧，你班大哥咧又唔知識唔識睇我寫咩喎？ 嗯 嚇，咁、啊、我又唔會話，誒、哎、我其實我字裏行間有啲隱喻啊咁樣。 嗯， 咁啊，所以算啦，誒、哎、不如就將個節目就講出嚟啦，嗰、嗯、篇文即係、就是、我想寫嘅個內容咁啊講出嚟啦。咁啊，正如頭先咁講啦，就係、是、九月激戰。九月有咩咁激戰呢？即係我唔係話政治上面嘅激戰，政治已經好鬼激㗎啦，即係香港嗰個政治情況已經激㗎啦。咁、 嗯、 我係話嘅股市。 嗯。 如果你講個大市嘅話呢，即係近排就唔係好興炒滬港通啦。 係 啦。咁、啊、但係正如我上個禮拜節目都講，其實好多滬港通嘅嘢呢都開始係醖釀緊嘅，喺、 嗯、 個股市裏面醖釀緊，包括有啲錢啊，有啲户口啊，都喺度做緊嘅。 即係户口就填緊名啦，入緊市仔開緊啦。 係啦，圍緊大概幾多錢啊？ 係啊， 有啲咩人會開滬港通啊？ 嗯， 有啲咩大錢，有啲咩細錢啊？有冇啲行喺度搞搞震啊？ 嗯， 因為其實而家你數下數下飛咧。即係兩三間或者冇咁少啦，三四間嘅大陸行咧、 嗯， 即係啲大陸牌子喺香港有 office 嗰啲咧，其實佢都可以霸咗你個成個滬港通嘅 quota， 一日嘅 quota， 佢哋真係唔爛嘅喎，霸咗即係咁計。咁啊，同埋其實好多撈撈搞搞啲麻煩嘢嘅，即係包括有啲大陸人已經喺香港有 account， 嗯， 咁使唔使轉去做一個滬港通 account 咧？嚇、 嗯， 咁咪即係呢啲嘢就其實好多客户或者好多國內人都問緊，即係話喂，我本來已經有個户口喺香港又炒緊嘅咯噃，嚇、啊，以前就話冇滬港通啫，而家有滬港通，我使唔使轉咗過去咧？咁、 嗯、 轉咗過去嘅話，咪即係話俾人聽，我以前係有個咁嘅 account 咁樣。咁呢啲都冇一個正確嘅答案嘅，係、 嗯、 或者就話我係一個大陸人，我有一個本來香港有 account 嘅啦。嚇、啊、咁而家開多個滬港通 account 又得唔得咧？咁樣呢啲好多好多林林枕枕審審呢啲咁嘅問題。 係 啊，咁啊都我唔知點解決㗎。而家即係呢啲咁 details 啲嘅 operation wise 嘅東西點樣解決咧？都係再好多嚇。咁啊，所以滬港通即係九月會唔會再炒一次滬港通？而一次係炒得嘅相對比較轟轟烈烈啲添嘅咧，咁啊亦都係一個。九月一個議題，咁、 嗯、 啊另一個就係話九月你要部署十月嗰個嘅四中全會啦，九、 嗯、 月你要部署定美國嗰個嘅 退市 完咗之後會點樣啦，咁啊但係對於我嚟講呢啲都唔係一個戰場，亦都唔係氣慾嚟嘅，因為我對指數冇乜興趣，咁、 嗯 啊、反為嚟講咧嗰個戰場咧，我就會圍繞翻住我嗰幾隻股嘅、 嗯、 ，OK。嗱，你都知道即係嗰幾個 number 啦，即係唔講得啦，即係而家講得3303啦。 係咯。 咁我首先講3303先，我上個禮拜出咗個叫做號外嘅 web 架度啦。 咁就講咗佢嗰個，因為那個 announcement 係啱啱出嘅，咁、跟住個股價咧出完之後咧，就禮拜五就出業績啦。個、業績預咗係平平無奇嘅啦，咁啊確實亦都係平平無奇，咁但係即係成個3303嘅股仔，大家知道，如果你跟開呢半年嘅話咧，呢幾個月嘅話，你就知道，即係一定唔係講緊佢以前嗰個 fundamental， 過去個 fundamental， 過去個 fundamental 完全冇嘢好講嘅，咁啊講緊係未來嘅嘢。嗱，今次嘅成個 announcement 咧，佢就故意咁樣收埋咗。啊，因為我唔知道你個號外咧會唔會 free 翻出嚟啦？ 會， 即係其實 free 都冇意思噶啦，因為我而家會講翻， 係咯， 係咯，啊，咁啊成嘅其實成個 announcement 裏邊咧，佢係話俾你聽，同俄羅斯一間嘅天然氣公司有一個嘅，其實就唔係合作，係一個 order 嚟嘅，一個生意啊。咁呢個生意佢就故意喺 announcement 裏邊咧，佢就收埋咗一樣嘢嘅。就係、是、嗰個嘅金額嘅、就係、是、嗰個金額嚇。咁、嗰個金額有幾大咧？我係知嘅、但我係唔個依樣嘢，我繼續係唔講得嚇。我係知嘅嚇咁嗰個嘅點解佢要故意收埋一個金額咧？嗱，其實成日按個 schedule 咧，或者按嗰個 procedure 咧，就係咁樣嗱。有班國內人炒上去、OK 嗱，之前點解炒下又唔炒，話得又唔得，講得又唔講得咧？就因為嗰班嘅國內人士咧。初头嘅时候咧，都同我喺个节目讲咧，即系讲紧系嗰阵时系过六过七嗰阵时候、大家都有 hesitation 嘅、但系炒唔炒佢咧？因为嗱，你要知道炒一只股票咧，你要炒得喐佢咧，你一定要嗰个公司嘅管理层咧系配合嘅。 系 呢样嘢系一个必然嘅条件。 系 除非你炒嗰只系汇丰，你炒嗰只系长实，你炒嗰只系中移动。 嗯 你有百零二百億你去炒啦，咁、但係你炒啲股咧，因為管理層講一句或者做一句，或者講少一句或者做少一樣嘢咧，個結局就完全唔同噶啦。 炒落都係要個管理層去配合嘅。 係啦，係啦，咁你一定要管理層配合，因為嗱，號外咁講咧，就話管理層開頭嘅時候咧係唔多願配合，佢會配合你個股價升，但係佢唔想配合佢個股權俾人攤薄咗，咁正如即係號外咁講啦，就係話咧，佢有個 CB 佢唔想發、如果佢最後都唔想發嘅話咧，成件事就冧曬啦。而呢只股而家咧，我諗得個二一蚊或者一蚊留下嘅啫，咁OK， 跟住佢肯發窩輪，肯批股，跟住有一班人，某一班人係接咗啦，揸咗嗰批嘢，咁跟住就會幫佢炒上去啦 ，OK， 先至會有今時今日呢樣嘢，就所以按嗰個 schedule 咧就係咁樣，有班國內嘅炒家炒咗個股價上去三蚊樓上，跟住因為大家都知道會有一單消息會出嚟，就係、呢個 announcement 出嚟，佢同俄羅斯公司會有個合作，會有個 order 俾咗佢。好啦，咁所以第三樣嘢就係話基金唔係或者係炒家、莊家。搭棚嗰班已經係入咗場，佢依一 round 三蚊上去，譬如三個半或者三個半四蚊或者五蚊或者六蚊，我唔知幾多次，我冇目標㗎。佢要炒上去嘅話咧，就唔會係再靠呢一班人㗎啦。會靠邊一班人咧？會靠嚟緊呢一兩個禮拜會發生嘅事，我唔知順唔順利，但係依一兩個禮拜咧，嗱其實好多揸住隻3303投資者咧，其實我唔知你驚乜，即係除非你三蚊樓上先至第一冚買落去啦。咁你就要你又會有 hesitation， 你會有懷疑。咁但係如果你過七過八或者兩蚊嘅，去到呢個位嘅，其實你仲有三蚊，仲有成一蚊咧，你其實你下面好大嘅庫存喺度，你又唔需要點擔心，最多係賺少咗。 佢就係想知道姚川你 care 唔 care 佢哋嘅啫，所以先。 我好 care 你哋，你放心，我哋一條船嚇。咁所以個問題就係話咧，嚟緊一兩個禮拜會發生咩事咧？嚟緊一兩個禮拜咧，會有個 wall show 會做嘅，即公司會有個 wall show 會落去呢、這個嘅香港嗰度嘅，同幾個佢唔會做個好大型嘅 wall show， 其實主要係同幾個嘅基金經理傾嘅啫。嗱、其實成個故事都係一隻股份以前做開嘅一個嘅翻版，就係、隻天宮826嘅。 OK， 嗰陣時天宮嗰陣時咧，應該03年年頭嘅時候都係咁樣，有一班人入咗場。跟住知道公司有單消息會走出嚟，咁、跟住消息走咗出嚟之後，幫手 sell 落基金嗰度，基金買，跟住爆上去一陣，跟住散水走人，全部做法都係咁樣。今次都係咁樣。咁但係你話今次對於 3303呢個 announcement 嗰個吸引力，對於基金個吸引力大唔大，肯接你三蚊嗰手貨呢，就要睇下嗰個 contract 本身嘅 consideration 有幾大啦。 嗯， 即係頭先咁講，即係正如我號外咁講，如果嗰個 contract 係講緊幾億美金嘅， 嗯， 其實呢條數就好易計嘅， 嗯， 啊，你圍翻做譬如三億四億美金嘅話，你圍翻做八四三廿二，圍翻做人民幣嗰度係成30億人民幣，係咪？咁如果你 10% 孖展嘅話，嗰、那個講緊係每年係差唔多成2億咁滯嘅一個 net profit， 係佢個 profit 上面嘅好幾倍嘅。咁單單係呢個 point 嘅話呢，其實對於基金嘅吸引力呢係有，所以佢係故意喺個 announcement 裏面呢就收埋呢個 consideration， 到而家喺街嗰度呢亦都係冇講過呢個 consideration 嘅，即係嗰個 contract 個 size 有幾大嘅。咁佢係因為佢要收返呢一個 number 呢係掉落喺基金嗰度。咁所以九月嘅激戰，第一個戰場呢就係3303。究竟佢哋可唔可以拎住呢個 contract 去到賣落去基金嗰度嘅。如果基金肯入答嘅话呢，你可以睇返即係826当年，即係03年头嗰陣时候嗰个嘅升势，即係并拎白冷咁样俾佢哋炒上，哇，跟住嗰个又话揸咗 5%， 嗰个又话升呢，咁去到高位呢，跟住大家散货嘅。咁可以咁讲啦，即係而家国内嗰班庄家呢，之前我睇到有啲报纸即係笑白人个嘴嘅。咁佢话哇，喺嗰次3303批股一个白毫半批，咁一定係落喺啲强者手嘅嗰啲股呢，咁就会炒上去啦。冇问题，你呢句嘢呢段呢报纸嗰条友唔记得边个人讲啦。呢啲文章啱一半嘅，佢哋一定会炒上去，佢哋有实力嘅。但佢哋唔系啲咩专业投资者，我可以攞咗嗰扎批股嗰班人出嚟俾你睇，影幅相你睇都得。你会发觉有陈师奶啦，有何大叔啦，系嗰扎嗰类咁嘅人嚟嘅。但佢哋系有钱嘅，佢哋系有钱，一只股一亿两亿，佢哋夹埋同你炒系完全冇问题嘅。咁所以其实嗰班唔系一啲咩幕后嘅专业炒家嚟嘅。佢哋都系同你哋一样，同我一样，就系话好等到三蚊啦，我哋终于见到三蚊。公司呢一步要配合啦，佢哋要出嚟做一次靓靓仔仔嘅 roadshow， 跟住搵啲基金入场，踢上去3.5、3.8、4蚊咁样，跟住我就散水，我哋大家搵个位散水嘅啫。咁所以而家嗰个嘅战场呢，就唔系揸住货或者系嗰班所谓嘅庄家或者专业投资者所能打嘅一场仗。而家嚟緊嗰场仗最后呢一注呢，就要靠管理层出嚟㗎啦，就是个公司出嚟㗎啦。公司出嚟有冇成效或者有冇人 buy 佢，唔知嘅。唔知嘅。咁但係如果你话跟足3303之前买落嘅话，其实你执咗成你已经有成一蚊 profit 喺袋嘅话呢，其实你可以等埋佢。如果你话唔等啦，我觉得跟管理层呢，哎，一行出嚟就俾人柴台㗎啦，就点㗎啦，咁就走咗，咁 up to 你啦，你鍾意啦。咁但係如果你三蚊楼上嘅话呢，咁你当然 check 个 risk， 就係话啲基金睇咗就发觉，喂姐，喂俄罗斯嗰啲单呢唔对路㗎喎，点都系冇啦，咁有咁嘅可能发生。咁但係喺呢度呢个嘅 fundamental 或者係 order on hand 里面呢，其实我有两手准备，即係我号外咁讲，佢而家就已经系 expose 咗，即係公开咗俄罗斯张单，其实佢有另外一张单打底嘅，喺年底嘅时候会出嚟嘅，嗰张冇俄罗斯咁大，但系都系 substantial 嘅。咁所以嚟緊一两年呢，即係如果呢啲 order 系成事嘅话呢，其实对3303嗰个嘅盈利呢系爆得好犀利嘅。同当年嘅826差唔多，因为嗰陣时佢系攞咗欧洲一张单。 Okay. 其实个游戏嘅玩法或者系嗰个思路亦都系非常之咁类似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826当年已经成功咗一次。3303今次会唔会行返嗰条路变成成功嘅路呢，我答你唔到，我唔知。 係。 我唔知。因为佢做 Wall Show， 我唔可以喺旁边㗎嘛。係。 即 係我唔可以知佢可能 Wall Show 讲粗口闹人呢，係咪咁唔知嘅。咁所以第一个九月第一个战场就喺3303嗰度。 咁另外呢 我3303死啦，我有样嘢要补充㗎。哎呀，一时之间我又諗唔起添。不过对而家嘅股价冇乜所谓嘅，系之前嘅股价我解释翻一样嘢，上次我号外已经唔记得咗讲啦。 因为插咗落嚟嗰下。 唔系，近排嗱近呢几日咧会见到三蚊怼出完业绩就怼咗落嚟啦。其实系一切尽在掌握中嘅。而家个股价咧系冇人理佢嘅。系会有啲人拿住，譬如系一两球啊，博大帽啊嗰啲咧，咁佢会担心嘅。喂死啦，业绩都出埋啦， Alonso 一出咗啦，你唔升嘅，走唔走得咧？咁啊任佢劈嘅，劈落去咧，有人会接嘅，你放心，有人会接嘅。咁啊由佢 free fall。有佢 free fall 落去，有人接咗，话对翻上三蚊。如果有人有唔耐烦沽嘅，咁我下边接。最主要都系等基金入场嗰下嘅啫，因为呢只货条街已经系极度唔够嘅， 干嘅， 干到爆嘅。如果你基金系要买嘅话咧，你喺市场里边一探风要买嘅话咧，其实就可以爆上去噶啦。咁最主要问题就系有冇基金入市嘅啫。嗱，嗰样嘢我想补充嘅嘢，我真系唔记得咗啦吓，有机会我再讲翻。其实嗰样嘢就对而家嘅股价冇乜影响。咁另一个战场咧就依家另一个，依样就更加好玩。其实九月我想讲嘅九月嘅激战咧，系讲紧一两个字咧，就个改革嘅啫。OK， 嗱咁我逐个 case 咁讲先，就系依家零一。101呢，有人掉咗话火燎心先生火兴嘅一篇文章俾我，就话越停得耐就越好啦，咁样点点点，即係佢话佢好鍾意间公司，咁我唔明点解佢鍾意间公司，一间呢只係垃圾嚟嘅。即係按个公司嘅层面呢，你唔可以鍾意佢嘅。你按个股价层面呢，或者佢嚟緊可能会出现嘅嘢呢，你可以鍾意佢，但你唔可以讲话鍾意间公司。101发生嘅咩事呢？其实101所有嘅嘢，任何嘅嘢都从当日在这个节目里面讲就101会发生的事，如果完全是一一应验的。一一应验了。第一件事就是他中船会入股啦。现在中船可能是会拍住这个的上海外高桥做的。那没问题的，都是中船的人来的。那中船会入股，那中间有民生银行超级炒股王史生啦，史玉柱先生入了来啦。一一系应验咗嘅。嗱，而家个问题就系话，大家都系望穿秋水。嗱，其实你101你又唔使惊嘅。其实个股价由个二抽到上去两蚊，跟住由两蚊而家跌翻落去个半，一个五毫几停牌嘅。 唔系，136。 136停牌。 136停牌。 系啦。咁其实如果你中间你系坐到底嘅话咧，其实你仲有啲 deep profit 喺身嘅。嗱，咁101而家系发生紧乜嘢事咧？嗱，冇辦法解決到㗎喇，因為任何線人呢都唔可以 involve 落去㗎喇。點解呢？因為呢個已經係一個國家層面傾緊一間央企嘅收購，究竟會係中船啦，還是唔係中船呢？就一定係中船嘅，呢樣嘢我好 confirm 答你，一定係中船收購，除非係爛晒嘅啫，成個 negotiation 爛晒嘅啫。咁但係中國政府牽頭嘅話呢，中船都只係 say yes 嘅啫，佢冇得 say no 嘅。嗱，正如好耐之前嘅節目講過，就係話中船喺民生銀行嗰度，亦都係應驗咗啦。中船係民生銀行度水嘅，度幾十億出嚟收呢隻嘢嘅。好啦，個問題就係話，而家嗰個收購價係幾多啦？如果收購價幾多呢樣嘢，正如我先咁講，冇線人可以 involve 到落去踩到條線話俾我聽個收購價最終幾多嘅原因呢，就係話呢個牽涉個國家資產嗰個價值嘅。At the very beginning 嘅時候呢，我就話大概係兩個半嘅。 睇個 NAV。 係睇個 NAV 大概係兩個半嘅。咁我亦都相信，如果阿史玉柱以民生銀行嘅名義入咗去嘅話咧，佢哋都會係 stick to 兩個半呢個價嚟做。如果唔係，佢哋就蝕水嘅。同埋就阿史生個名字都會爛爛地嘅，因為佢唔想爛啦，因為即係順豐光電啊嗰啲佢做得好順利啦。咁但係係咪兩個半咧？呢樣嘢就睇下國務院或者係中國政府係點樣睇嘅啫。因為你要知道101嗰個 NAV 咧係發得好緊要嘅。 係 啊。因为是跌紧的嘛，因为它的资产只会 deterioration， 就不会有 improvement 的嘛。所以是不是需要 stick to 翻旧年那条数来计个 NAV， 话俾佢听，喂，中船其实一早讲咗㗎喇，一早 involve 咗，所以我成间101呢我停咗喺度，好多人同我倾㗎喎，即係咁讲，假设好多人同我倾，但我知道中船喎，所以我停咗。所以当日旧年嘅时候呢，我倾咗个价呢，譬如是两个半嘅，你应该到今日地都系 stick to 两个半呢个价。咁但中國政府亦都喺呢個 deal 裏面有 say 㗎嘛。係佢舊年同佢傾嗰陣時候你話兩個半啫。咁但係而家以國家嘅名義叫中船入股嘅話，我睇見佢 NAV 得返幾毫子嘅時候，我冇理由 要兩個半。 要兩個半㗎、可以一蚊就得㗎喇噃。嗱，呢樣嘢係要有斟酌㗎。呢樣嘢有斟酌亦都可能會發生㗎。咁所以呢場戰呢，呢、這個激戰呢就仲更加激嘅。101。 究竟佢個收購價會 according 做舊年嘅 NAV 啊，還是今年嘅 NAV 嘅？ 嗯， 好啦，我哋個 worst scenario 就係話以今年嘅 NAV 嚟計， 嗯， 按個 premium 假設一蚊嘅，咁啊撲值噶啦， 嗯， 一個三毫幾一蚊收購嘅話， 嗯， 起碼個股價咧一定會 short 嘅，一定會震， 嗯， 會點震法咧？冇得估計，因為就算你話哦中船用一蚊入股一零一。咁市場可能嗰個 anticipation 即係個預測就係話，我哋中船入咗嚟之後，成間公司就改頭換面㗎喇喎，就變曬㗎喇喎，變曬之後，咦？可能兩蚊㗎喎，中船打埋啲資產落去就唔止兩蚊添啦，就三蚊、四蚊、五蚊添啦。係 咯， 咁但係個市場，我哋用個 worst scenario， 中船用一蚊入呢隻嘢，而有個估計中船會打曬啲落去，每股可能值四五蚊嘅。 嗯， 你個市場個反應會係點樣反應嘅啫？ 嗯， 即時可能當係一隻收購咁樣，哇！大股大名入嚟啦，炒爆佢，唔，嗯，理個收購價，炒爆佢，亦都有咁嘅情況發生。嗯，即係好多內房公司買香港殼都係咁樣啦，升幾倍就咁解啦。咁，嗯，但係第二樣嘢就係話，你畢竟你唔係內房公司啊，你一隻船公司啊。 嗯， 你用一蚊收購咗佢翻嚟嘅話，個股價我先跌落一蚊，亦都不足為奇啊。 嗯， 咁所以。所以睇下你點樣去做一個兩手準備啦。 嗯， 啊，即係你炒股票咧，呢樣嘢就好玩啦。呢樣嘢就好玩啦，已經係嗱，一零一同埋只三零三咧，可以話俾你聽，之前咧，甚至乎真會講譬如一三八五、一零二咧，之前咧都有線人喺度嘅。但係一零一啱咁講，而家線人已經 involve 唔到落去㗎啦。即係除非你係領導人啦，啊，三三零三你亦都冇辦法 involve 落去，除非你係個基金，你係嗰個基金經理。 嗯， 啊，咁所以101係一場好例子嘅一場嘅炒股票嘅實戰嚟嘅嘅實錄嚟嘅，佢由過二點解會衝到上兩蚊？點解民生銀行入咗股之後，砰一聲上到兩蚊？跟住兩蚊一路等個消息到，等個消息到跌到落嚟而家一個三毫幾嗰度。其實呢個股仔啱啱講3303，而家呢一刻嘅故事有少少似呢個嘅天宮182。 嗯， 而1101而家呢個股仔去到呢一刻呢，係有啲似當年嘅天津發展嘅882嘅天津發展，亦都係我舊年再對上一年嘅強力推介啦。1882天津發展亦都係咁嘅情況，就係話會收購方借882嘅公司，其實呼之欲出㗎啦，就係呢個嘅天津醫療嘛，已經係講咗 N 咁多次㗎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股票呢個世界就係咁樣，你面對住中國嘅改革呢都係一個問題，你永遠唔知個時間嘅啫。 嗯， 咁而家1101話俾你聽，佢時間大限到啦，佢個時間到啦，但係呢個時間因為停咗牌，佢幾時復牌呢？幾時即係話俾你聽個 date 呢？唔知呀。 嗯， 所以火燎心先生就話呢，嗱，你越停得耐呢就越好啦。嗯，某程度上我係同意嘅。 嗯， 但某程度上呢，我都係會覺得係一個 risk management 嘅處理。其實呢個 risk management 你冇得處理，因為停咗牌。因為佢停得耐嘅話，佢可能闊佬懶理就係話，好，中船唔傾啦。 嗯， 你只係用性執鬼咗啦。 嗯， 都係第一個，都係另一個 option 嚟嘅。 係， 咁就冚包散嘅啦。 嗯， 咁就冚包散嘅啦。咁但係我基於一個信念，當日喺個節目嘅基於一個信念就係話，用性唔可以俾佢執，因為牽涉到中國政府，尤其是係胡温年代嘅一個嘅面子嘅問題。 嗯， 啊，呢隻嘢係胡温年代推出嚟一隻民營，佢係想打造一個嘅世界知名度嘅。 嗯， 咁你而家幾年之後好快時間你冧咗冇面嘅，咁所以基於個面子嘅問題咧，佢唔可以俾佢冧，可以揾中船入股，係當第一個股仔開頭出嚟嘅時候嘅一個論點嚟㗎。 嗯， 呢個論點我覺得到依一刻嚟講咧，都系冇变嘅，吓咁啊，所以1101会点样咧？唔知道，但系咧，作为一个嘅炒股嘅股民嚟讲咧，你好过斋听个 number 去炒咯，即系讲晒俾你听啦。 嗯， 即系你中间个思路啊，原来炒嘅啲咁嘅民企股啊，会咁样咁样，会咁样咁样，嗯，你真系发自中，你依个两个例子，1101同3303里边咧，你好体验到炒民企嗰，那個嘅好玩嘅地方，同埋嗰個嘅憂慮嘅地方嘅。 嗯， 你唔好講話1101，其實好多民企都係面對咁嘅問題。順豐光電當年都係面對嘅問題，但係順豐光電係大步攬過咗。 嗯， 咁而家1101會唔會都係大步攬過呢？唔知道。 嗯， 大家就拭目以待啦。 我問翻樣嘢關於1101嘅，當日咧咪停牌之前咪公布咗佢買個油田嘅係咪？ 買地方。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算唔算係一個買保險嘅成分，就係話頂住個 NAV 個雞頭？ 係嗰次我上個禮拜咁講，所以我就係話咧，嗱，市玉署、民生銀行嗰邊亦都會知道中國政府同埋中船同埋呢個嘅1101傾嘅時候嘅一個 point， 就係話你 NAV 係跌得好犀利。 嗯 ，NAV 跌得好犀利嘅原因咧，其實就唔關1101事嘅。因为1101个 NAV 就一定跌㗎啦，吓佢啲生意已经死晒㗎啦嘛。个问题就係个 timing 嘅问题嘅啫。如果你旧年係搞掂咗嘅话，或者今年喺嗰个 NAV 出嚟之前搞掂咗嘅话呢，二三月搞掂嘅话呢，你係冇呢个问题嘅。过咗日神仙啦。咁而家你褪迟咗个 timing， 其实唔关1101事，亦都唔关中船事嘅。因为中船要，正如之前几个月前个节目讲过，中船佢唔想，我想孭呢个飞，帮你接咗隻融盛出嚟，但我唔想孭个财政嗰条数，所以佢要搵民生银行，所以佢要嘥时间去搵民生银行出嚟度水嘅。咁呢个时间。咁所以个问题就係话，市屋署嗰班亦都会知道 ,ok, 中国政府去收一个资产返嚟嘅话，佢一定话 calling 做 NAV。咁如果係咁样嘅话呢，咁佢哋会处于一个好尴尬嘅立场。佢啲货都系呢啲价攞㗎咋。平啲啦。但係如果你 according 做 NAV 嘅话呢，佢哋可能有机会蚀钱㗎嘛。输钱输钱事少，面子事大。咁所以呢，我嗰陣时我上个礼拜估嘅就係话呢，佢收咗一个嘅唔知应该 valuation 值几多嘅海外油田返嚟，夹硬煲大个 NAV 嘅。我觉得系呢样嘢。所以你话融盛系咪一个转型呢？我唔觉得转型。如果转型嘅话，外高桥同埋中船呢个名字基本上唔需要拎出嚟嘅。中船而家仲要拎个名出嚟嘅话，你之前又做咗个海外油田嘅收购，咪斩尴尬。中船入股融盛重工，因为融盛重工都系烂船都有三根钉，佢做船都好有实力，点点 blah blah 咁嘅嘢。Announcement 嚟讲 ,beautiful 嘅，过到关嘅。但系个问题，融盛买咗个油田，啲人会话，喂中船你做咩呀？喂融盛有个油田㗎喎。你买啲船，但佢有个油田喎。咁所以呢样嘢系大家个处境系令到对方互相尴尬嘅，咁所以喺个尴尬里面揾咗个 reason 先，我系喺个 NAV 度出发啦，即系你买个油田，亦都系最现成可以 boost 嗰、那个即时 boost up 嗰个 NAV 嘅方法。咁所以你话1101有冇嗰个嘅 potential 喺度咧？我相信会有，但你话系咪有冇风险咧？当然喺呢一刻嗰个风险系比前几个月系大好多，呢样嘢就系好玩之处啦。因为你中船入股嘅话咧，始终对成个1101嗰个估值嚟讲咧，系一个好大嘅变数嚟嘅。因为中船你要知道喺中国里边，中船系好 Q 大嘅嘢嚟嘅，系大到不得了嘅嘢嚟嘅。咁所以你话佢要中船买1101，跟住整体上市嘅话，你谂下对1101其实长远嚟讲个帮助系好大。咁但系长远个帮助我哋唔 care， 我哋最主要 care 就系话佢复牌嗰下系几时嘅啫。OK， 咁另外即刻仲有两只，即刻再讲。世貌 宅女，宅系一种生活态度，一个咁有生活态度嘅宅就梗系听 Wagger 先啦。宅女，我系小贝。